月二十七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 系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啊六点钟将会有啊 Feel 林奕康嘅出现嘅。 好耐冇见啦，佢都年几差唔多两年冇出呢一个新嘅派台作品啦。咁、但系呢段时间其实佢都有一路作歌啊，亦都吓。即系中间经历咗啲咩咧？咁样我哋一间就会听到啦。 系啦，亦都会即系明白多少少啊？点解佢嘅音乐嘅风格会开始有少少嘅变化咧？咁啊，转头六点钟咧就会有阿 Feel 带嚟佢嘅新歌《台前幕后》嘅。 系啊，喂！而家啲暑假咧，即系之前我哋都有讲啦，有啲指定动作嘅活动嚟嘅， 例如 咧 游水、 去啲展览、沙滩、嗰啲乜节乜节嗰啲啦，你就谂嗰啲阳光与海滩，就谂埋呢啲。 啱啊！ 虽然系应该嘅， 合理啊！ 我见过我都未出海啊！今年船河都未去啊！ 你以往有冇呢个习惯噶？ 我以往一年点都有一次咯， okay. 去沙滩又好，或者出即系船河又好。 我见你又要成日操 fit 做 gym 咁样啦。 系而家唔使做啦，都冇机会出啦。 系咩？ 系啊， 有嘅。 冇得出就唔使去啦。 下个月可能有咧。 仲有机会有八月，系啦。咁啊，即系会有呢啲活动，跟住另外有啲细个就会去上一啲兴趣班咁啦。仲有一样 嘢，有咩兴趣？ 我四驱车改造班。 哦 ，OK， 好似有听你讲过，系有讲。 四驱车改造班啊，跟住学下羽毛球班啊嗰啲咯。跟住，但系仲有一样咧，就系、是、会去 camp 啊，其实。 哦，系啊。 暑假以前系一定会去 camp。 暑假前后咯，我记得小学临毕业之前会有一个啦，跟住到中学咧就好中意学校以外咧啲同学仔自组又有嘅。 哦，咁好嘅， 系啊，因为即系嗰阵时有啲好中意搞活动嘅同学啦吓，佢哋好无聊啦，可能咁就会自组咧，就系、是、话啊，不如我哋即系当然嗰阵时中学都系叫做大少少啦，即系叫做可能系中五啊咁样嗰啲年纪啦，咁样咁啊，跟住然后去到大专嘅时候，我就已经冇乜玩呢样嘢啦。 点解啊？ 因为专心读书啊。发现之前浪费咗太多时间，同埋有一样嘢嘅，就系、是、咧，我以前去 camp 咧，即系去讲紧中小学咧，每一个毕业营啊吓，我都系会错过嘅，即系嗰种错过系我有参与嘅， 有去到嘅， 我有去到嘅， 所以咩咧？ 但系我都系错过咗、就是每次我系必定过唔到第一晚嘅，我每次都会系第一晚就出翻嚟噶啦。 通常啲人话 好多唔同嘅状况咁样出翻嚟噶，系 例如咧， 即系通常咧打直咁样行入去，咁然后咧小学嗰一转先啦， 系 第一个人生中好记得去参加嘅小学毕业营小六，我唔记得好似马鞍山定系 乌溪沙嗰啲啊， 乌溪沙，乌溪沙， 多数都去 乌溪沙，跟住然后好开心啦，即系谂住准备去玩嗰啲夜晚临食饭，跟住食完谂住食完个饭就去玩嗰个野外定向， 系夜游咁样。 咁个 camp 咧就入边有好多嗰啲公园嘅、公园嘅嗰啲设施，即系嗰啲千秋啊、摇摇板啊咁。咁啊喺嗰度集合啦，啲同学仔。咁啊喺集合嘅时候咧，咁啊未够钟啊嘛，啲老师未出现，咁啊个个同学仔都喺度玩紧嗰啲铁千秋啊、摇摇板啊、氹氹转啊咁嗰啲。咁其中有一个嘅铁千秋咧，嗰、那个嘅同学仔玩到好出神入化嘅，佢啊摆动幅度好大嘅， 去到360未？ 七未到嘅咁， 好似网上面啲片嗰啲白超劲， 百二啦，百二度度啦，玩到 并到好高， 都劲， 都系啊！嗰时有啲同学唔知点解特别玩千秋玩得特别劲， 但系讲紧嗰个铁千秋系好重噶，即系唔系胶嗰啲就咁坐落去，系直头有个动物造型嗰一种啊吓，所以即系可能就系因为基于佢重嘅关系，所以佢嗰个幅度会容易啲摇得。大嘅都，咁啊，于是乎嗰、那个同学仔喺度玩呢个铁千秋嘅时候咧，我就行过衰心急，就跌咗支电筒，因为准备去参加呢、這个 野外定向， 咁我执支电筒啦，就喺嗰个千秋底啫，我就一个飞身扑埋去执嗰支电筒，谂住喺架千秋飞埋嚟之前，我就一个转身360度转过去就完美闪过咗。 细个睇太多嗰啲忍者啊，啲动作嗰啲特摄啊， 所以小朋友真系唔好睇咁多动画， 真系会以为自己有咁劲啊！ 系啦， 谂住一个关都执完之后起身就走得好有型咁。 就喺我转咗一个身一半嘅时候，我就发现两个人飞起咗。飞起咗之后，撞 到飞起咗 啊！当我开始有意识嘅时候，我人已经系喺地下。 然后我冇乜感觉，好多同学仔好紧张咁样行埋嚟问我有冇事，我话冇事冇事，跟住我企翻起身。 你冇事，你断咗只手喎、 啊。即系我唔记得嗰个对白，总之我系话冇事冇事，但系其实有少少吓亲嘅，即系心入边系觉得自己都有事嘅，但系觉得嗰下企得翻起身，即系冇事啦咁。咁啊，跟住嗰只手揞一揞个头，就成手血啦已经。咁于是乎，我打直行入去，就打横咁样喺嗰个救护车嗰度瞓喺度，感冒同咁样俾人搬咗上个。救护车就直送去附近嘅医院，咁就完成咗我嗰个毕业型嘅毕业型之旅啦。 过唔到嘢， 过唔到嘢， 但系冇联针冇成嗰啲未。 有啊，缝咗啊！我而家右边眼角咧，即系仔细睇仲会见到嗰个疤痕喺。 好近眼，咁你好彩喎！ 好彩，真系 如果唔系直接车我只眼度就 过多少少就冇噶啦。 你有冇事啊？我冇事啊，吓！但系你有只眼已经睇唔到嘢啦。 我冇事啊，不过我而家睇嘢咧，好似准咗好多啊。 系啊，啲嘢偏晒去一边嘅，偏晒左边。点解嘅？ 同埋个距离唔系好分到咁样，咁啊，即系唔好乐极生悲啦。讲真，即系而家讲翻出嚟，梗系轻松啦，因为我而家冇 事 啊嘛。咁但系当下你真系唔知嘅时候，即系大家唔好乐极生悲啦。咁咁呢个系第一个经历， 第二个 第二次中学啦。咁啊喺中学嘅嗰阵时唔系毕业型嚟嘅，应该大概系中。中三、四左右啦，又系咁啊！其实已经有阴影噶啦，即系唔系我有阴影啊，系我屋企人有阴影啊！ 你又去啊？ 唔好去啦，好危险啊！你又唔，即系你玩到个心创晒咁样，咁我又唔得，我要去，我一定要 揸 GTR 佬， 我要揸 GTR 佬咁样。咁於是乎又去玩啦，哎呀，咁啊，梗係即係小朋友嘅時候錯過咗，咁啊，第二次梗係要玩翻舊本噶啦。咁於是乎入到去嗰個營嘅時候咧，就我記得。嗰、那個年紀已經好興，就係即係中學嘅營係你夜晚分開噶嘛，即係男女宿舍分開，男仔一個宿舍，女仔一個宿舍咁，永遠都係唔聽老師話噶啦，就一定係男仔就即係成扎潛咗入去女仔嗰個宿舍嗰度傾偈傾通宵啦。我記得好，我好記得嗰陣時仲係傾通宵之餘，仲要夜晚一齊聽收音機，因為嗰陣時好興夜晚深夜就有嗰啲講鬼故嘅節目嘅。咁啊嗰陣時啊，成扎男男女女咁樣喺個宿舍嗰度就冇嘢做，就梗係傾下偈啊，聽收音機聽鬼故，係跟住嚇啲女同學啦咁樣。咁於是乎即係一個通宵之後咧，咁即係攰。咁同埋玩到夜玩到三四点啊都真係。跟住然后就费事行返出去俾老师发现啦，係啦。咁於是乎唯有喺嗰度屈蛇过夜啦咁。咁於是乎我就同啲女同学讲咁我瞓上隔床啦，你瞓下隔床啦，咁我同啲男同学瞓上隔床咁样啦。跟住第二朝起身我就觉得个人啊好兴奋啊，个人嘅余温未退落嚟，但系其实个人唔系好清醒，因为瞓咗好少啫。咁于是乎，我又好谂住好型咁样一个华丽登场啊，谂住喺啲女同学面前可以好有型，型下啦咁样， 跳落 就喺上隔床跳咗落。地下我都唔知道有啲咩咁型，其实而家谂翻起就直头系成个傻仔嘅行为咁样。于是乎一落地嗰下，哎呀！跟住女同学问你咩事啊？冇事嘛，咁啊冇事冇事冇事。第二步就已经扑咗落去啦。于是乎，我又打直咁样行入去个营，跟住然后 即系点啊？你落去嘅时候，你发生咩意外？ 我拗柴啊！我一落地嗰下就拗柴，系啦、一落地只脚唔稳就拗柴，跟住喺十分钟之后嗰、那个脚。果嘅位置啊，即系嗰个鸡蛋位啊，就已经肿咗成只鸡蛋啦。咁于是乎又系打直行入去，打横咁样俾啲车拖翻出去个营。 其实你条命系唔可以去， 系唔可以去露营噶，唔可以宿营。 系啊，任何啲游乐设施你都唔玩得噶。 其实系啊，即系冇啊，细个真系唔识控制自己啊。 你呢次算好啊，过到嘢噶啦。 系呢次叫 过到嘢 啦，第二朝就即刻出翻，跟住去到第三次嘅经历就已经系讲紧中七毕业营，又系呢啲宿营啦咁样，咁今次吸收咗两次嘅教训，我已经决定咗要好乖啦，个人我 唔好懒型， 唔好再做一啲危险嘅动作， 过咗青春期啦， 过咗青春期啦， 需要做呢啲嘢， 冇嗰啲躁动行为啦。咁於是乎我就好乖咁樣做曬準備啊，執好曬嗰啲看門口嗰啲退燒藥啊咁樣呢，即係我肯定要 enjoy 曬成個 trip。咁於是乎我就入營啦，入營第一晚嘅活動就係宵夜食同埋打籃球。於是乎我一邊宵夜食 一边打篮球。当晚半夜发烧38.几度，第二朝起身差不多去到40度，然后打直行入个 camp 度打横。嗰个仲要系长洲啊，睇嗰个 有烟噶 嘛？嗰个同学系要孭我落山，嗯，然后再都好似啊，嗰次唔系去，系直头直接就原驾船飞翻出去，哦，出去 即系都费事摆你喺长洲啊！ 系啦系啦，直接飞翻出去就睇医生，跟，住医生话：喂，你烧得好劲啊，不如 点解你可以打篮球加烧嘢食都可以发烧？ 本身应该呢就是已经个人玩到有少少即成身湿晒，跟住又走去凉冷气啊，哦，又去冲凉啊，即你知系呢啲㗎啦。咁然后就唔听阿妈话咪涉亲嗰啲囉。咁，哦，然后即晚就已经发烧嗰啲囉。 好正啊，你呢条命 系啊， 好苏型嘅命。 所以我成世人之后经历咗呢三次嘅经验，我就冇再玩。 可唔可以苏动音乐搞一个嗰啲音乐缩影啊？ 我 睇下你过唔过呢个 晚，五晚我哋睇下可以挨到几多晚。 而最正个听啦，系究竟奔神过唔过到今晚？几唔老礼啊！好想搞一次啊！即系大家围埋 campfire 唱歌，有啲 artist 啊，但我哋就喺度，其实大家重点都系，究竟今日你会唔会发生意外，令到你要俾人抬走？ 咁就要唱嗰啲咩第四晚心情啊咁嗰啲啊，系嘛？跟住点知第一晚就已经搞唔掂。 我决定拣首歌送俾你啊！剛才讲啲咩缩形嗰啲咧，我谂起嗰啲游乐设施啦。呢，這个世界只有一个游乐场适合你去嘅啫，就系隐形嘅游乐场，你先至能够安全。呢首系张敬轩《隐形游乐场》其中一个新嘅版本，《丽苑小夜曲》。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算差。人间再苍白，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然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总在深夜仍等待的人，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真吗？每日画点沙，按步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依稀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今日大雅。希望。 寂寞吗？ 呢本新闻之前听过有张敬轩嘅《隐形游乐场》丽苑小夜曲版本啊，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蔡振荣表示，在下午五点，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福建南部至广东东部沿岸地区。蔡振明说，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至听朝维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不大。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公布，经持续抢修专业机构全面安全评估，敏感度口岸听日上午7点全面恢复入境方向货车通关业务。敏感度口岸今个月9号出现地面沉降，入境客货车通关暂停，今个月19号恢复入境方向客车通关。一名男子涉嫌非法捕捉龟同管有濒危物种被捕，警方在行动中检获29只怀疑属于不同品种的濒危活龟，估计大约值10万元。警方和渔护处展开联合行动，今个月19号在被捕男子的大埔寓所检获多只濒危活龟、7只怀疑龟蛋和狩猎工具。警方去年10月接报，指有人非法捕捉濒危物种，并在社交平台出售。警方和渔护处其后展开联合行动，今个月19号在被捕男子的大埔寓所检获多只濒危活龟、7只怀疑龟蛋和狩猎工具。渔护处说，检获的濒危活龟由于来历不明，不排除来自非法来源，当中的大头龟已经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本地以至国际市场已经禁售。北韓領袖金正恩和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一同參觀北韓武器裝備展覽，展覽展示部分北韓新型武器。北韓官方發布的圖片顯示，兩人行到一批導彈前並且坐低傾談，這批導彈已經放上運輸車輛，可以流動發射。美聯社報導指，當中包括北韓近期試射過的洲際彈道導彈，射程可以觸及美國本土。邵伊古和金正恩又在一批北韓從未對外公布的武器前經過。美聯社報導指，相信是一批監察和攻擊用的無人機。邵伊古是自蘇聯解體後首位到北韓的俄羅斯國防部長，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都平壤出席韩战停战70周年活动。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五点，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緯21.5度、東經119.3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大致移向福建南部沿岸地區。按照現時預測，杜蘇芮會在聽朝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東400公里左右掠過，屆時杜蘇芮亦會登陸福建南部，而入內陸並逐漸減弱。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晚至聽朝維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不大。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受到蘇瑞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華南持續極端酷熱。本港今日下午氣温普遍上升至35度以上，部分地區氣温達38度，而高温亦觸發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本港將持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預料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會在明晚至到星期六影響廣東沿岸，為該區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市民請留意最新天氣預測。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天氣酷熱，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海有涌浪。明日市區氣温介乎27至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晚上驟雨漸轉頻密，吹和緩至清勁北至西北風，高地及離岸間中吹強風。明日漸轉吹西南風，展望星期六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亦有幾陣驟雨。一號戒備信號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所有工作暑熱警告取消。現時氣温34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啦，开始有车龙了，排到去屯门大会堂。提一提大家啦，西九龙嘅海泓道有路陷，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要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去社货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咁样去做。而家政府幫我哋安排安置房屋，呢間鋼廠起唔起得成，而家都係未知數。如果萬一我哋去咗，你講一句話開唔成，打發我哋翻嚟，到咗嗰陣時住嘅地方都冇埋，你話我哋點算？ 國劇八三零，風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電視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物業管理業發牌制度經已實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日至8月8日，紧贴港台电视32。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crazy chorus。 由于逼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想。 你信唔信呢个世界系有童话噶？ 斌神，我就系相信，如果你信一样嘢嘅话咧，就会有噶啦。 晚星铺满天，照见恋爱前奏，已出走半天，各个街角行透，但仍然不够。若性的气温，不是真融化。支兵器虽炎热，便足以消散。甜甜的夏日啊，祈求童话梦境可不变，期待甜蜜延续，庆幸最初失见。为神两眼风里共舞，怎问难离世间枯燥，了解错再为重。

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验证，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堂神经。Oh。 冯允谦 featuring 杨海成嘅派台歌，寻找隐世巨星，就好似你成名一样，童话呢一样嘢就系、是、今日冇唔代表你将来冇。 难估计到的天宇，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到失缩一处，也试试再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于路旁正靠大树。让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想每刻有诗意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储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冬去拥抱这刹你。 陈柏宇嘅派台作品，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虽然话未来好多未知数令人期待，亦都一路同你讲话要有希望，有希望，总有机会会得到嘅。但系同一时间，亦都系会有机会令你失望。 你所渴望嘅事情有机会去到最后系实践唔到，所以抱有希望嘅同时都要记住，为自己打定个底，做定最坏嘅打算。 泡沫破灭时如织机力，记住酝酿时如此温柔，每段爱恋几多层次，念过几片诗能麻痴。最后决定要暂停，从来不轻易，却被意料要回头如此艰难，揽着你是我的忧伤， 新聞之前聽過 Jeremy 李俊傑的派台作品 You First。 香港電台第二台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合辦展翅青見招新生2023，將會在2023年8月25日晚上7點半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隆重舉行，一眾歌手朋友更會現身為學員打氣獻唱， 留意三五成群騷動音樂神光第一線風騷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有機會得到入場證的。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年纪冇见啊， 冇错啊，所以今日呢一句好切合佢最近创作嘅方式嘅，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Feel good。 哇，你呢句简而精啊！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你有好耐冇见嘅 feel 啊，林彦康系 ，hello， 好耐冇见啊， 好耐冇见啊， 冇错，所以我哋今日送俾阿 feel 呢一句咧，就简单易明，即系见翻个老朋友就系点样啊，就系、是、我哋今日送俾佢嘅呢一句、啊， 直接呢个就 系 feel good， 冇错， 咁样啦、 啊、，yeah， 嗱，切，我哋调转咗啊， 系咪？ 咁都得啊，调转， 英文咧好容易睇嘅，调转都冇问题嘅， 系啦，系啦，因为我哋都谂咗嘅，用中文好定英文好咧，咁但系因为觉得 feel good。即係呢一個個意思好啦，同埋亦都我覺得係應該過去呢段時間都兩年冇見，應該你嘅生活好多新嘅靈感， 我應該都 feel 解得啦，送俾你呢一個 feel good 啊，好似好 hea， 但其實我哋有諗過嘅，千祈唔好覺得我哋諗唔到，所以先至諗。 呢個係好大 budget 嘅，好多人嚟問你先諗。 係啊，好辛苦啊，攝高枕頭諗咗成個禮拜先諗到啊，呢、這、一個係啊，咁但係因為都真係一段時間冇見嘅時候，我相信可能即係作為創作人呢段時間，大家應該都會。好想知道究竟个 feel 呢两年之间嘅生活究竟系经历咗啲乜嘢咧？咁样样嘅系啦，即系实际上面系咪都多时间系即系叫自己独处，即系可以创作下咁样嘅状态啊？ 系多时间自己去尝试新嘅嘢， 系 发掘自己一啲中意嘅嘢而去尝试去去写。 系 咁讲啊，首先呢几年其实我听嘅歌嘅个阔嘅路都阔到阔咗嘅，但系自己幻想啊，即系当已经做咗十张专辑嘅时候， 系 再做歌，其实要写唔难，但系我为咩写咧？系 Why am I writing music？ Music， 我觉得音乐系要有种系要有个 purpose， 系 要贯之亦都需要 passion 同埋 inspiration、 嗯。 而我有啲觉得。我需要啲时间去消化，去好细心地问自己，我想做啲乜嘢？觉得系我好想好想做嘅。同埋当我去尝试一啲新嘅曲风或者点啊，唔系话怎写就 OK， 系呢个类型就 OK 啊。你真系其实我哋做歌唔系为咗变而变噶嘛。做最 of course 需要有啲新鲜感嘅。咁但系咧，毕竟音乐最重要咧。就是从心想去发表，而去想带一种喜悦或者分享，而去俾大家咁。咁所以头头嘅时候，你要写多啲，你要一头嗰你尝试写类型嘅歌或者点咧，会有啲觉得似功课嘅感觉咯。你要写到好 natural 嘅时候，得心应手嘅，咁就 OK 啦。咁所以呢段时间系有好多 demo 啦，石沉大海嘅，因为。nice， but 系 ，no， 味道未有嗰个 spark 系啦，同埋自己除呢只歌之外，其实写得好多噶，咁亦都自己有啲考虑因素啦，即系公司都会话，咁我下一个 project 应该点开始咧？呢一只歌本身其实系我去 voice out 我想做嘅，咁上年 summer 嘅时候写， 系 咁跟住。寫咗多二三十隻歌嘅時候，我哋都係翻呢隻， 都覺得呢一隻係吸引。 因為咁講係因為當時咁的而且確我係有呢個心想做咁樣，其實攞翻最即個初衷啦。其實你有既然有呢個 passion 想試嘅，我哋試就即去啦。 但頭先你又講話，即個 purpose 好緊要啦。以即可當休息呢段時間係一個分界線啦。之前林永康音樂上嘅 purpose， 你覺得同而家嘅分別又會喺邊度噶？ 其實我有好多宗旨都依然係嘅，即係覺得音樂首先自己要喜歡啦。音樂係帶俾人歡樂 ，touch people's hearts， 感動人tell good stories 啦，呢啲宗旨冇变，但系曲风上啊，或者即系喺嗰方面系自己系会有转动，有时自己都会啊夹住喺中间时候，即系可能大家会 expect 林彦康会做呢类型嘅歌，冇 expect 佢做另外一类型，咁 当你做一个新嘅类型嘅时候，未必大家会接受到嘅。就算你自己中意，大家都未必中意嘅，或者大家冇 expect 系嗰样嘢。咁呢个系会有少少有个 risk 喺度啦，系。而某程度上，我写只歌嘅时候嘅英文嘅歌词咧 ，kind of 都有提到呢点嘅。因为而家只歌叫台前幕后啦，我原本嗰只歌叫做 Now is our time， 咁个 our time 咧系我哋嘅，要去 enjoy 我哋想去做嘅事。就唔再等啦，而家就做啦。 系啊， 有好多好多嘢你等待啊，你去一生嘅追求啊，去 prepare 啊，总会有啲 moment 咧，你系要冒一啲险嘅。 嗯 ，there's no guarantee 一定系会 success 嘅，但系去到某个位，你要同自己讲，我唔再等啦。 嗯， 我觉得系而家，我哋而家就去啦，系。咁所以就写咗呢一只歌。 啱啱讲到就系阿 Phil 喺呢两年期间，即、就、系、是、一路去写歌，亦都会听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音乐作品啦。有好，我谂即系作为乐迷都会好奇嘅，即系平时听到阿 Phil 自己做嘅作品，同你自己平时会拣嚟自己听嘅一啲作品，你其实自己喜欢听一啲咩嘢类型嘅歌曲？ 其实我本身听嘅歌都几阔嘅 ，of course 以前就抒情歌为主啦，咁但系去到我谂去到2018年2019年，尤其是疫情咧，开始想听多啲tempo 啲节奏啲嘅歌， 系， 都可能因为疫情嘅关系，都唔想太过沉重啊 sad 啊，咁其实记得开头可能系Charlie Puth 啊 ，Attention 啊，呢啲歌啊，又或者系 The Weeknd 啊 ，Bruno Mars， 其实佢哋就算要做慢歌，其实都有节奏啊。 嗯， 近年 of course 有韩文添啦，即系呢类型嘅歌，自己都中意听嘅时候，而大家市场上都大家都喜欢，同埋听众都 feel 到，我 feel 到大家听众都系会会越嚟接受唔同类型嘅歌， 系 Hip Hop 啊，多啲唔同嘅电子元素啊。 嗯， 咁。某程度上是需要去，即我哋等咗咁多年，终于可以，其实要写多呢类嘅歌嘅。因为以前我谂我系去五六七年前嘅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喺香港，你唔系做抒情慢歌情歌，基本上系冇机会攞奖，或者冇任何冇机会去卖碟啊，或者冇机会去令到大家觉得系要煲嘅只歌。And it's really sad， 我觉得突然间系而家。大家是好多类型的歌都接受，而在音乐上的 education 好像大家是很乐意去学更多，是去追求更多 ，which is great 啊。 系咁，因为头先你讲都会一路想尝试，因为之前 philosophy 嗰只 EP 其实里边都已经有一啲叫做beat bass 嘅嘢，开始会多咗噶啦嘛。嗰阵时其实已经听到 了，有啲囚犯啊， 系啊， 或者系关于我哋睡莲，其实两个都系抒情歌，但系佢哋系有个 beat 嘅一种咯，系 嗰阵时已经听得出啦。咁因为你都讲话我想试一啲新嘅自己中意嘅同时，需要浸入喺里边啦。譬如今次台前幕后呢一种 synth 为主，一啲 mid tempo 嘅，咁你。浸呢一種類型嘅音樂嘅過程係點咧？即係幾耐之前可能開始已經，可能有某啲 artist 或者某啲 soundtrack 等等呢啲已經吸引咗你，就慢慢去吸收呢類型嘅嘢咧。 我諗係其中一個 point 係我去美國讀音樂嘅時候 ，Berkeley 2019年嘅時候，嗰個 summer， 跟住翻咗嚟，我開始寫多咗呢類型嘅歌，同埋去做多啲呢個類型嘅編曲，因為其實有啲。会有啲觉得系哇好大挑战嘅，因为一用咗 synth 啊电子嘅嘢嘅时候咧，无止境嘅，声系净系啲声都可以上千上万个咁样，你斋玩啲声都玩咗一日都未揾到一个啱嘅声，其实会觉得系哇唔知边度开始，喂下次先啦，系我哋以前啲歌就比较系 acoustic 多啲嘅，咁而家 OK 可以试多啲，咁我记得。Fighting Charlie 嗰隻碟2020年有一隻歌叫做《大寂寞時代》，咁其實已經係想玩呢類型嘅歌少少噶啦，但係我唔敢去話俾自己，我原本諗住寫俾人嘅，寫俾人嘅時候就我覺得OK sure 應該可以。 我覺得總會有人 carry 到嘅，因為我自己唔知夠唔夠膽去 carry 咁咁大壓力寫俾人嘅感覺。 點知公司話唔係，我哋好中意喎，成日都係咁樣嘅係。有啲歌未必係快啦，但係譬如講可能之前我一雙手啊，或者係第一個早晨啊，原本諗住俾人噶嘛，點知最終係我哋揀翻嘅。我 OK， 你中意，我好好好啊咁樣。咁今次真係第一次係自己做只快即系 up tempo 嘅歌，跟住公司覺得係好啊 ，OK 嘅。 但係轉去做呢一類型比較 up tempo 嘅一啲作品嘅時候，會唔會連寫歌嘅方法可能同以往都會唔同？就係、是、可能以前比較用啲 acoustic 嘅吉他自己一路彈下作下咁，但係而家會唔會可能 up tempo 啲就轉個方法，可能對多咗個電腦去作歌啊？定還是你個方法會係點樣樣嘅咧？ 其實依家都不斷去轉緊啊，因為我以前一套咧係即係好 melody driven。我哋今次呢隻歌台前幕後嘅作詞人 T-Rex 咧，佢形容林奕匡係 melody guy， 係一個旋律人啊。我心諗，首先多謝啊。但其實咧，某程度上咧，我亦都睇到呢一樣嘢，我係一個優點，亦係缺點嘅，因為歌曲旋律既然係重要，但係本身歌唔係淨係旋律咯，有好多係個編曲嘅，好多係個空間啊，係有一種應講係有好多歌未必有 chorus， 咁如果我係成隻我嗰種 melody guy 嘅意思就係我係用旋律帶到由頭到去到尾嘅，好少 break 嘅，我啲歌好少有長嘅 music break， 好除非有 saxophone solo 啊，係通常都係好多，咁變咗係冇空間去停留或者去 groove 一個 beat 或者點樣，有啲歌 uptown funk 咁樣，佢個 chorus 係個 trumpet 嚟㗎，而唔係唱㗎嘛，又或者係有啲歌係嗰個最大嘅 hook line 都唔係唱嗰度嘅，咁變咗我寫唔到嗰啲歌，又或者如果做一啲有啲某啲歌可能係一個純粹一個 chord progression vamp 緊嘅一啲嘅 rhythm section 咁嗰種 groove 有時真係可以係好 simple， 個 melody 咧係連續六次係一樣，個變化就係因為個 groove。咁样，你会觉得唔会闷咯？就算你同一句 melody 咁，但逢我嚟讲，我会忍唔住第三句我要转啦。我唔可能，第一句 melody 而家系，我会 feel 到原来有唔同嘅方法去写歌，我要转下。咁所以咧，最近可能我写歌，我可能会离开个琴少少，又或者系我会用个 beat 多啲，又或者我做定个音乐底。我就 on top 去再唱过，因为咧，我以前不嬲都系做咗 melody 先，后再加编曲嘅，而家就 OK， 可以由咗啲编曲引到我去写嗰个旋律嘅时候咧，我有啲位觉得唔需要有旋律都得，因为嗰个已经有嘢啦，系啊， 系咯，所以咁变咗真系要一个适应嘅时期，俾自己都要放翻一啲空间啦。如果唔系，就会 stuck 咗喺头先讲以前嗰个写嘅方法。 同埋因为讲系其实有啲唔 fair 嘅，即始终每个人都有佢独有嘅一个性格啊、音乐嘅喜欢啊，或者佢 upbringing 去令到佢嘅资料副本系有呢个 DNA 嘅音乐 DNA。咁当你去将你嘅 DNA 你呢啲嘢去发出嚟嘅时候咧。通常頭嗰兩三四陣嘅時候係最 unique， 佢最係你嘅嘢啦。咁但係你冇可能有無限嘅靈感噶嘛。咁當你要去揾新嘅靈感嘅時候，你慢慢要去用另一個方法啦。如果唔係咧，只會用翻同一個圖，亦都有去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咁做翻 similar 或者嗰類型嘅歌唔係唔好聽噶。佢你自己要去衡量，可能大家會喜歡咧。咁但系你可能会惊啊，会唔会大家觉得太相似？咁就谂多咗嘢啦，系。所以通常我话点解我写歌俾人咧，会觉得系冇乜压力，因为一定写歌俾人就通常都系新鲜感噶啦，因为冇合作过或者可能写过一次啫，咁第二次都会有觉得、哦、今次又有啲唔同嘢喎。写俾自己 有好多一要考慮啦。 係，我想知咧，譬如而家創作嘅方法會有唔同咧，其實啲 gear 會唔會都唔同 啊？係啦， 即係你會唔會要多咗一啲新嘅，我唔知 synthesizer 或者可能喺電腦啲 plug-in software 會唔會啲，即係多咗嘢玩啊嘛，無限啊嘛，你都講金錢都可以使無限啦而家。 我想講係嗱 ，gear 咧只會越嚟多嘅啫。咁屋企咧有兩三個電子琴啦，兩個 saxophone， 兩個吉他嗰啲唔使講啦。電腦嗰啲 software。我又冇止境啦，不過其實咧，從我嚟講，因為我始終做 demo 咧，我又未至於話要做嗰啲嘢係直接出街咧、 嗯， 又唔係話一定要係最最靚嘅聲嘅，最緊要個 idea， 我覺得 idea 係重要過嗰個音質，而可能最終我哋都會換曬啲聲啦，正如我 demo 啲歌詞都要換曬噶啦，但係要有啲嘢噶嘛，要有個有個靈魂喺度去幫去引導只歌嗰個方向咯，係，放我嚟講，有時上網睇人點做 啊， 即係可能最近我睇過Mark Ronson 咁樣，佢有一個教學嘅，佢點樣去 sample 一啲舊嘅黑膠碟嘅聲，跟住佢做一個 beat 咁樣，係跟住其實唔好話係一個 sample 舊黑膠碟啦，即係Charlie Puth。聽到一個奇怪嘅聲都可以收完聲，跟住扭翻佢做翻一個聲，又或者做一啲其他嘅歌都得。 燈掣啊，已經死咗啲。 係啦，即係我依啲咪首先你可以話係，哇，有排你玩喎，係點玩先？ 係啊， 但同一地係。依家就精髓咧，其實音樂咧最緊要記得當初點解玩，就係因為好玩啊嘛，係。It's having fun。當你越 crazy 越 have fun 嘅時候咧。個 magic 會開始發生咯，係咁，所以 OK， 所以呢句送啱啊，咁啊 feel good 啦，做音樂最緊要咩啊 ？feel good， 哇硬踢兜翻落嚟，讚謝 都勁，阿波勝你真係。 呢首林奕匡嘅台前幕后啊，属于佢嘅新派台歌，亦都系佢自己嘅歌曲当中咧曲风比较新啲一首。新闻翻嚟之后，佢会详细介绍呢首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加息 0.25 厘之后，本港银行亦上调港元最优惠利率，其中汇丰、中银、恒生同样加 0.125 厘，升至 5.875 厘，创15年半新高。至于渣打亦加息 0.125 厘，加至 6.125 厘。香港金管局相信高息环境要维持一段时间，美国加息周期是否见顶仍需要观察，但表示见不到有资金流出本港。美国联储局说关注通胀持续高企，九月会议是否加息将视乎数据表现，但估计今年不会减息。政府下月2号收回西隧专营权，运输署宣布西隧会在下个月6号早上5点起实施易通行，东隧就在下个月27号上午5点起落实。另外，署方说收回西隧专营权当日的零时零分，西隧和东隧将短暂封闭大约5分钟，以便更新收费设施。當日起，三條過海隧道，即是西隧、紅隧和東隧，會實施633收費方案。私家車使用西隧減至60元，紅隧和東隧將調整至30元。一名男子涉嫌非法捕捉龜和管有瀕危物種被捕，警方行動中檢獲29隻懷疑屬於不同品種的瀕危活雞，是瀕危活龜，估計大約值10萬元。警方和漁護署展開聯合行動，今月19日在被捕男子的大埔寓所檢獲多隻瀕危活龜、7隻懷疑龜蛋和狩獵工具。警方去年10月接報指有人非法捕捉瀕危物種並在社交平台出售，警方和漁護署其後展開聯合行動，今月19号在被捕男子的大埔寓所检获多隻瀕危活龟、7隻怀疑龟蛋和狩猎工具。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6点，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21.5度、东经19.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福建南部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听日市区气温介乎27至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骤雨渐转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高地及离岸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亦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8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咁龙尾去到博康村。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往粉岭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嘅意外亦都清咗场，龙尾去到和斜村。而大涌桥路有水务急修，往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围路嘅第四五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请小心。咁最后特别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去社火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放榜成绩唔系一切，人人都可以揾到自己嘅一片天。有冇谂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仲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搵份中意嘅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同报名啦。 我是电讯公 司，我是创意组 的， 我是 报 告设计师， 我是广播 组的，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Hello， 我是外景摄制及照片组阿彩，负责照片拍摄和监管外景制作、摄影器材的物流运作。九七回归见证了彭定康告别港督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的历史时刻。另外，上世纪七十年代至零四年，很多菲林都没有详细的资料，我们做了资料搜集和校对，将这些菲林数码化。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中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feel 林奕匡啦。咁头先我哋上一 part 咧，都已经有讲咗少少，即系台前幕后呢一首歌前面一啲嘅谂法等等。咁呢一 part 我哋就会再详细讲呢一首歌嘅。咁我哋两个都会即系估下关于呢首歌里边一啲制作啊、谂法上嘅，咁啊再俾你揭晓啦。 系咁啊，我首先想估嘅嘢就系关于台前幕后呢首作品嘅 intro 部分，因为。一開始個 intro 呢已經係好搶耳嘅，你會聽到有好多嘢發生緊啦，個 tempo 係好急速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樣，好似營造緊一種哇，真係好似台前幕後準備開 show 啦，快啲嚟啦嚟啦上台啦，即係我估就係想用一個 intro 帶大家進入一個咁樣嘅幻想空間，好好一個好快嘅嘢發生緊啦，要嚟啦咁樣樣嘅。 咁我想估呢就係喺 vocal 上面我幾鍾意有一段有四句呢嗰、那個我唔知係咪一個 filter 嗰、那個令到你嗰、那個莫正面對世界 嗰度 嗰個即係嗰個人聲，即係平時會聽到啲落 filter 嘅 vocal， 但係嗰個呢個感覺好似你係喺 stage 上面嗰支咪嘅嗰個聲嚟、我聽落我想估就係因為可能真係關呢一個嘅 concept 事，即係都會唔會嗰個 moment 就係、是、其實就係你企喺台上面表演緊，所以用緊嗰種咪嘅聲，因為係得嗰幾句有嗰個聲，跟住之後就跳返去可能 studio 錄音嘅嗰種聲嚟嘅。呢、這個就我想估嗰個係、那個意境，可能係想咁樣。 OK， 而家 係你叫咗佢個 intro 嗰 part 先。 如果我講錯，你就直接話我知。 其實我首先我想講咧，係我哋從來冇一個正確答案嘅， 因為都係 feel good 咁樣做出嚟， 因為感覺嚟嘅。 唔係，但係的而且確我做呢隻歌嘅時候，個 intro 都係一種 build 要行咁樣嚟啦，咁樣其實都係有啲似係即係當初我份英文嘅歌詞所講嘅，就係話。你期待咗咁耐，等咗咁耐，呢个 moment 就嚟啦，系 it's now， 有一种你要少少嗰种手心出汗，你要跳过两米嘅坑，你有少少惊，你会唔会 kick 到？但系你 train 咗咁耐，知你跳到嘅，你知你得嘅系嚟啦，咁样你要令到自己有少少 pop up 自己嗰个肾上腺咁样，系啦，至于个 bridge 嗰度咧。其實那幾句咧係有一種 special effect， 我自己嘅角度去諗啦，係我會覺得係當有好多 reverb 嘅時候咧，係個人會比較圓嘅感覺嘅。咁當佢突然間冇曬啲 reverb 咧，係好似係你望緊邊度啊？ 我望緊你啊，我動對緊你唱啊，係你冇望嗰邊係，冇再躲避，因為通常你人好遠嘅時候咧，你可以即係我聽下聽下， 好抽離咁樣。 抽離啦，係。當佢走到你面前嘅時候，你冇得躲避，你真係兜口兜面去面對你個問題。咁、我都幻想咁嘅， 係 我純粹啫。 係唔緊要，係我都想知即係你，因為你都會演繹嘅時候個畫面會係點樣？ Ariel 嘅編曲比我豐富好多，即係佢再加埋啲吉他，佢啲 sense 再好多 layers， 快歌咧，某程度上咁點解咁多年嚟咧，香港係 at least 冇話咁多年啦，呢十幾年啦，係會少啲人做，因為要做精彩嘅快歌或者 up tempo 嘅歌，係要好多層次，要好多功夫， 係 budget 上都用多好多，係咪？如果一個抒情嘅慢歌，一個鋼琴，一個八聲，或者一個吉他，歌詞 melody 搞掂，做一隻 up tempo 嘅歌。尤其是而家好多考慮因素，諗埋 visual 啦， 係啊， 即係咁多樣嘢，咁所以係係難做嘅。咁但係喺個編曲上，首先好多隻 Ariel 佢做得咁豐富，我都好開心。即係今次有咁嘅嘗試去寫一隻咁嘅歌嘅時候，自己想去製造嘅嗰個旋律啊，那個氣氛啊，嗰件事係真係去到個 final track。仲系即我真系有呢样嘢，我真系可以去到。因为以前咧，我写啲歌好多时啲编曲咧，同我自己嘅完全冇，我完全唔相似嘅。 系咁喺词方面去讲紧嗰样嘢，揾阿 T-Rex 咁样啦。咁啊，依家又点样变咗台前幕后讲紧嘅呢个 concept？ 由你当初头先讲嘅歌 demo。 第一次同 T-Rex 去合作，咁佢 keep 咗我 Now is our time 呢个 hook line。而佢用咗另一个角度去写一只歌，我觉得系几得意嘅。即系讲得系台前幕后有三个唔同嘅 meaning，即系唔系 double meaning， 系三个。第一个就好简单啦，林若康既系台前，既系幕后。OK， 另一样嘢就系台前幕后亦都系讲紧系你有份正职，你亦都有个兴趣。另外一份工嘅，或者另一样嘢嘅，有好多人都咁样，可能系本身教师，跟住去翻屋企咧，可能系开 YouTube， 或者系有其他嘅兴趣，跟住慢慢个兴趣仲概括佢嘅正职，而或者另一个 career， 其实好多成功人士都系佢嘅兴趣而跑前过佢嘅正职，跟住有 multiple careers 咁讲啦。但系第三个意思先系最佢想讲嗰样嘢最重要就系、是，台前唔系真系个台啊，而系我哋每日生活面对工作、面对人群、面对社会嗰、那个就系我哋嘅台前，我哋系会少少 sharp 少少嘅。当离开嗰个环境，去到我哋嘅幕后，我哋嘅 backstage， 我哋嘅。自己嘅空間 me time 嘅時候，你點樣去將嗰啲盔甲全部要放低？你將嗰啲壓力去 distress 去拎走，去令到個人可以揾翻自己。每個人都需要個 backstage， 每個人都需要個幕後。而當你儲夠個能量，你先去翻台前，去你嘅做你嘅，去你嘅工作啊，你生活啊各樣嘢。我希望即係呢只歌係會引到大家去。代入呢个 mode， 你搭紧车又好，又或者系放工嘅时候听一只歌，哇 ，weekend 嚟， 舒服啊，咁 样， 属于我嘅时间到啦， 系啦，即系嗰种有种有啲放肆嘅时间啦，我食嘢啦，肚饿啦，即系我系想系有呢一种嘅嗰种爆发嘅，即系一个开心嘅爆发啦。 头先有提到就系话，而家写歌嘅方式唔同咗啦。放呢一首嘅作品，首先当时佢最初嘅时候系先处理呢个 beat base 先啦，去谂咗个主题先啦，定还是都会系个 melody driven 咁样谂咗 melody 先？系边一样嘢咧个次序？ 我可以谂翻嚟，一写好多歌啊， 系啊， 边做边两边互相 inspire 咯。 OK， 因为只歌唔系一次过写晒，即系可能系写咗个 verse 先，跟住 做一做少少可能 intro 編曲啊，或者個底個 beat 應該會點樣？嗯、我會知道 OK， 因為始終一隻歌佢係抒情歌定係一個 up tempo 嘅歌，會好影響到個 melody 嘅，應該要點噶嘛？有啲 choppy 啲啊，定係要 smooth 啲啊咁樣？呢只係同步到啦，我估係。跟、住最後其實不斷修改，不斷修改。我有時都好羨慕一啲人咧，係可以。一 take 过咁系，哇！三个钟写一只歌由头到尾， 系 搞掂。我系嗰啲需要，可能要再磨两磨，再先去俾人大家去听啦。系，我有啲歌试过系好快嘅，例如我记得《安徒生的草》好似系一个下昼就写晒、因为我通常写歌系用五线谱写啦，咁、就要 mark 喺簿仔书度啊，音符啊，长短啊，跟、住再可能加埋啲 chords 啊。再入電腦唱，再唱，咁其實都需要時間啦。但係我記得安徒生好似係同步嘅，即係直情係喺度彈緊，喺度唱緊，跟住連寫都冇寫，跟住就 搞掂啦。 嗰、那個就好神奇嚟嘅。 係， 但係有啲歌真係有人共鳴，其實我用咗我花翻可能兩三次、四次再重新寫過，跟住先係呢個版本。 係。哇！第五線譜寫其實係 呢、這個係好 傳統， 係 咪傳統嘅一種寫法嚟嘅？ 係啊，因為呢一個係我覺得係難嘅，因為你要一路去填嗰啲五線譜，你又要諗啲 chord progression 點樣行嘅時候，其實係對我嚟講係好痛苦嘅事情啦。對阿彪嚟講就應該好簡單。 我覺得簡單，因為反而分開咗佢啊嘛，逐 part 逐 part， 我唔需要 chord 住嘅，我可以、OK 知道，因為可能每四個 bar 你要轉位嘅時候，你大概知道 OK 呢個 phrase。仲有幾多個 beat， 幾多個音嘅先可以去到下一段？咁你要設定 OK， 依個多得滯啦，咁你斬翻幾句出，一半句出嚟或者點樣？又或者係可能就算我彈嘅時候，我唱 demo 睇住音符去唱，都會準啲啦。就唔係、我覺得咧係有啲歌可能我快歌的而且確係嘅，快歌通常。計 feel 多啲咧，就未必需要去寫啲嘢， 係 more 聽啲音樂，聽到啲乜嘢，你就回應啲乜嘢啦。慢歌咧就，尤其是廣東話，多一粒字，多兩粒字，差好遠一句。慢歌咁，你可能真的要細心咀嚼啊，即係你自己 feel 下下一句個 pick up 位喺邊度。如果我當我唱，啦啦哒哒哒，原来下单最得我抢去下一句咁样，佢啲有啲，我谂有啲人性，我幻想会 feel 到呢个位而有空间谂嗰、那个位要抢， 系 咁你喺你当你写出嚟嘅时候，会个 picture 会准确啲咯。 哦，系即系嗰个要仔细嘅位置，唔同即系快歌同慢歌听得出， 或者系纯粹可能系。哦，呢两句重复，定系音位一样啊，但我加咗 pause 就会影响下一句会系。 咁有冇话即系可能写呢啲谱嘅时候咧，你会系习惯精准到系可能啊呢、這个位置我想加个滑音俾佢，等我写翻个装饰音落去，会唔会精准到咁样样嘅？ 我唔系我自然我写字一样啦，好乱嘅，唔系好清楚。不过咧 OK 嘅，因为咧毕竟咧我写咁写，唱入个 demo 可能。唱都跟住唱啦，我再加啲歌词，国语又好，英文又好咧，又会变， 又会变， 因为你发觉咧，当你再加歌词咧，有啲句子咧，可能系呢度多得滞啊，呢度多嘢多滞，呢度可能啊争少少，咁喺个情况底下咧，你会转动咯，有时可能太快，有啲广东话啲字，我自己写可能觉得系。咁，但系廣東話怎麼可能、急得滯喎？咁、可能、OK 可以刪減一粒音，可以拉長咁，咁又可以換，係咯？依啲嘢都要諗咯、變咗係 一個長嘅過程咯，會 係。但係、of course 你越寫多，你越覺得依啲嘢係好 natural 咯、你唔會覺得話 OK 逐，因為你即係逐 繼續過去摸索咧，就唔夠自然啦，就好似做功課啦。咁、所以即係 Ed Sheeran 咁講係，你要寫好多唔好聽嘅歌，你先開始會覺得嚟得自然嘅。依個係正常嘅，依個係 universal 嘅，任何語言都係嘅。 做啲唔同嘅嘢都一樣又係咁樣。咁但係譬如呢首歌，你話一即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即係台前幕後嘅時候，你 get back to 翻去，可能不斷要去嘅嗰個位置個環節係啲咩令到你會要需要長時間咧？呢首歌 我印象中其實呢隻歌都冇轉得咁多嘅，係因為已經寫咗好咗啦，係純粹我哋翻翻去就用翻咧，有啲歌真係會轉得好多嘅，但係呢一隻算係比較 straightforward。反而我下一隻 係 我試過係有六個版，揀咗呢隻歌，我有六個版本，我篩到去三個，篩到兩個，就嗰兩個再揀。 哇！ 咁又好，咁真係有時真係沙多字同兩粒字有分別啦，又或者係即係個究竟係我呢一個 bridge 係我用感覺，即係多啲 ad lib 去帶動一個嗌一個高音啊，定話係用一個 rhythm 嘅嘢啊？其實有好多冇話一定係邊個啱定錯嘅，但係 係個 choice 嚟咯 ，choice 嚟咯，係 難揀咯呢個。 通常放阿 feel 去揀歌嘅時候，會唔會就係諗啊呢隻我改咗好多版都唔滿意嘅，咁就不如擺低佢先啦，即係揀咗一啲可能好 natural 好快就寫得起啲啲就。我優先揀咗佢嚟做先啦，即係會唔會係一個咁樣嘅比較容易俾自己揀一啲啱嘅歌呢？ 從我嚟講呢，通常呢如果要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呢，嗰隻歌最後都係唔會見到天日㗎。係 石沉大海啦。 係啦。有試過一次係真係可能哇改咗 chorus 呢，跟住改完個 chorus， 跟住改個 verse， 喂 ，it's a different song 啊！你個 verse 同 chorus 都轉曬啦，已經唔係嗰隻歌啦，我記得有一次是哇改完改到改到，不如我嘗試寫另一樣嘢 ，completely， 即係可能係本來我哋有個指引，我哋可能我哋條 team 或者係 A&R 監製，大家覺得其實呢隻歌都幾好，不如我哋試改第一句，因為個 chorus 咧唔係一定似，但係有少少似某一隻歌， 係 我自己唔覺意唔為意啦，係咁。你叫我嗰一句好難，因為嗰一句係好斷定下一句，好斷定再第三句，改 一改就改曬㗎啦， 改唔到啊，係。跟住最終話，不如我再寫啦，我隨心咁嗰日就寫咗另一隻歌，跟住好聽喎，依只啦。 即係有好多時候就會咁嘅情況出現。 係嘅，咁命案就係咁咯。係 啊，好得意，係冇得預計嘅，有時要寫歌。咁但係譬如呢一首歌完成曬嗰個第一個人嘅時候啦，真係要錄啦，錄呢種曲風，咁嗰個又有冇難度咧？ 有嘅，因為首先呢一種嘅 up tempo 嘅歌咧，唔同我平時以前嗰種 R&B 咁，即係以前嘅我錄嘅 R&B 歌咧，通常咧佢哋有一種叫 lay back 嘅感覺，喺個 beat 嘅後面少少係型嘅。你當你越卡佢一遠咧，就有一種拉鋸嘅感覺，即係會令人覺得係好似有 tension 咁樣。跟住你有適量嘅位置就要入翻個位置，咁就覺得係好型啦。Promise 係呢一種歌台前和幕後唔可以後過個 beat， 但千祈唔好前過 beat， 前過 beat 任何類型都係嘅，唔可以前過。但呢個亦都唔可以後過， 所以要準啦。 啱啱喺個 beat 頭嗰度，唔快唔慢。其實對我嚟講係有啲唔好慣，係都需要時間去咀嚼。跟住for我其中一個幾大嘅挑戰就係、是。因为呢只歌好讲求嗰种情绪啊，而平时可能自己啲歌，喺录音室嘅时候，一个人一支咪，再加埋监制喺隔篱房，咁系会 more 心底啊 ，more 静态啲去唱好只歌，但系台前幕后 now is our time 呢只歌系一种 more 系台上面嘅情感， 系要有力度嘅。 佢要喺好似你幻想前面系有一扎观众，但系佢哋唔出声嘅。咁你去录呢只歌，咁你平时喺台上面会有几？你会有几大 energy？ 你可能会跑嚟跑去，你会去同个 crowd 会玩。你要 in the moment 要活着当下嗰种感觉，要去 capture 呢一种嘅情绪，咁先系啦。唱呢只咁歌，对我嚟讲系唔系好惯咧，兼且系。好攰喎，因为平时可能要录好多 take 㗎嘛，两三个钟你可能都录二三十次 take 嘅时候，用呢个 energy， 哇唱十次都真係好难啊。 火火系所以哇唱完。 喘气 唞一阵先。 真係喘气即係是 emotionally 系哇嗰、那个 energy 用盡都系。Live, 大家有瑕疵都觉得系。正常 live 啊嘛，系咁有时你个麦，你麦又拉远咗，你可能系会只脚又 kick 咗边度咁样，可能你同观众互动嘅时候，你就即系会有呢啲嘢，但系你对住麦喺 studio 系就唔可以 啊，你又唔可以，但系你亦都有个情绪，嗰种其实系 much harder than expect 嘅系。 系咁喺呢一首歌嘅 music video 方面啦，咁啊今次亦都揾咗初头系一个神秘嘉宾，大家估紧系边个？就系、是、Michael 黄敏德去做呢一个嘅主角。其实这个 Sorry Run 用一个保龄球场一个保龄球选手的故事那时是怎样大家谈有一个 concept 去做的 这个是、as a team 和监制 去 suggest 我们 去度、首先我们想找一位、guest 去 feature 的还要是一个大家已经很熟悉的幕前的人而希望可以给到大家睇到佢有另一面，咁就台前幕后就係、是、你以为佢淨係咁样原来佢有另一啲嘢。 係。 而点解会揀保龄球场因为首先保龄球场比较容易去独处快乐啦。你话篮球咁一个人射篮球好惨好似係。你玩唔到 game 嘛。咁但係保龄球场係可以㗎嘛。咁所以个故事就係讲话係啊佢係退役嘅运动员。但是他都要即是为生活都要打份工啦、咁就在一个保龄球场去做维修啊抹波啊各样嘢。咁当啲人走晒嘅时候自己都会手痕咁样。咁就即嗰个自己好 enjoy 自己嘅 me time 嘅情况会出现啦。 嗰、那個 me time 仲要唔止打保齡球，仲會跳舞，即係有嗰個 moment 咁樣樣。咁所以呢一首台前幕後，大家聽到係阿 Phil 一個新嘅嘗試，亦都好好，自己都佢都覺得好爽。我諗大家一樣都會聽得好爽啦。咁呢一首之後先都有預告過，即係下一首歌話都改咗好多。嗰隻有冇得講少少會係一個點樣嘅？ 講得 未得㗎，未得話。 未得，未得。 好啦，咁大家會期待下，跟住之後阿 Phil 即係經過咗呢段時間嘅沉澱之後，會有啲咩嘅俾大家聽到啦。咁今日多謝你啊 ，thank you。 Thank you. No, hoi chung yên qua yong long. Lời điện bầu yu mùi yết chin chớp mó. Tham sức mó. Yu hồng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更善良，你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哲理，陶尽力气，努力始终苦恼。让再串你 感受在喘息。 林彦康之前的作品啊，歌名叫做《沉思者》。听日我哋五点钟再见啦，拜拜。